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耀，第34集。 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所以还是需要麻烦池小姐把这一个月做完。如果你还有兴趣，七成的进度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邮件方式发送给你，或许等七成状况好一些也可以和他继续联络。我还是想谢谢你，他在国内的这段日子如果没有你，他不一定熬得过去。 齐宁也跟着交代， 关于你妈妈的下落，我们只知道你爸爸去世后，他一开始去了马来西亚，后来又辗转去了俄罗斯，线索就断了。不过齐成的爸爸在俄罗斯，相关的内容已经发给他，你妈妈的下落我们会尽力查到底。 都是在告别，今天除了他突然冒出来的邮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告别。唯有不想送走齐成的赵医生拍着桌子暴跳如雷，桌子被拍得梆梆响。 你们就是胡闹，我把话放在这儿，齐成没有这个命能飞到美国。小池没来之前，我连安眠药都不敢给他开，你知道他偷偷藏了多少安眠药吗？他现在精神好不容易好了一点，你们又非得折腾。小池能做好，我保证了那么多次，你们为什么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呢？ 我为什么就能做好？ 池志涵忍不住插嘴。从知道齐成会去美国后，池志涵心里一直闷闷的，比知道齐成免疫力低下、性欲不强更有实感。齐成根本出不了门，要怎么面对完全陌生的国度？ 我给你下了3次套，你每次都是在清醒的情况下心甘情愿进来的。现在大家把话说得那么开，你还没舍得走，还要问是不是到了美国就能治好？这么明显的答案还需要再问吗？ 池志涵咽了口口水，说实在的，他没听懂。 你是不是舍不得齐成？ 嗯。 赵医生直接用问的。池志涵点头。 是不是在我说出给他安稳感情之前，你心里面就已经想给了？ 嗯嗯。 池志涵迟疑了下，还是点了一下头。 刚才我们说副作用和后果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什么实感？ 嗯。 池志涵点头。 这就是我一直认定你能做好的原因，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齐成是治不好的，或者说得更绝对一点，你甚至没有觉得齐成有病，对不对？ 赵医生激动的脸都红了。 这才是齐成和你在一起以后他精神状态会变好的原因，不是因为你长相甜美典型，也不是因为你一天到晚跟个傻子一样乐呵呵的跟他讲话。他跟你在一起没有压力，这种没有压力对他这样的心理病人来说非常非常珍贵，所以他对你产生依赖，对你产生好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没料到的是，你居然也用同样的感情回报。 池志涵脸微微一红。 我们确实会劝抑郁症病人尽量不要谈恋爱，不稳定的感情对他们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但是你情况特殊，首先你和他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内，外界影响有齐家那么大个堡垒扛着，你们的环境单纯无害。其次，你是在他生病后被他接受的，不存在因为他的病情导致性格变化引发情感变化。最后，你是签了合同收了钱的，本来就在这个治疗方案内，又产生了这种感情，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呢？ 赵医生说完一大段话之后，喝了一口茶，顺了顺气儿。 嗯，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就不能试一试呢？非得要到美国那种鬼地方。我承认他们无抽搐电休克确实专业，权威也多，但是你们要考虑到齐成的身体。你问问老李，齐成之前之后相差多少，不是说自杀倾向这个指标没有动静就一定是失败。电休克这种疗法虽然有效，但是副作用太大，哪怕好了，他以后的记忆和思维都会出现问题。齐成这孩子自尊心有多强啊，你们用这种方式强行挽回他的命，你们觉得他会快乐吗？你们家的问题一直都是太急了， 这十年来来回回做出点成绩就急着想看结果，他这是心理病啊。十年过去了，哪怕他好了，也回不到以前健康时候的个性和人格了，这一点你们必须要认啊。 说到最后已经撇开了迟志涵，对着电话开始痛心疾首。齐鹏和秦宁一直没有说话，李医生拉着越来越激动的赵医生，生怕他最后会气倒在会议桌上，而迟志涵在一堆对话里只听到了无抽搐电休克这个耸动的词。赵医生是对的，迟志涵确实一直没有把齐诚当成治不好的人，他没有经历十年，也没有经历过齐诚病情反复，他接触了之后齐诚一直在缓慢变好，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充满希望。 所以你是希望我和齐诚恋爱？ 在一片沉默中，迟志涵开口，他知道自己的选择，那个几分钟前还说自己是长辈，不会允许他谈恋爱，怕影响心理健康的流氓医生显然也知道。 恋爱太刺激了，稳定的感情这种。 赵医生在迟志涵的目光注视下脸都没红一下，反而是李医生受不了的推了赵医生一下，捂脸不想再看。 我同意了，他的自杀倾向就会消失吗？ 给我半年时间，我们可以试一次。哎呀， 赵医生搓手，迟志涵闭眼，他会同意，因为他不想齐诚去美国。齐家人估计也会同意，半年和一个月这段时间对他们来说差别不大。他迟志涵似乎是牺牲最大的那一个人，要付出感情，还要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会不会被齐诚带得出现问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相信齐诚，简直是疯了。赵医生给迟志涵下的三次套，除了第一次是因为那句非他不可，其他的两次都是因为相信齐诚。尽管他们说的齐诚的病情全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他就是不相信齐诚这样的人会让他难过。这样的想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是每当赵医生或者齐家人告诉他齐诚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或者会想拉着他一起永远不出小洋房的时候，他心里从来都没有当真过。一个在病重时期还会照顾到他情绪的男人，他总觉得阴暗不到哪里去，所以哪怕明知道这是赵医生下的套，他还是不出意外的答应了。而赵医生说服齐宁、齐鹏的方式更为简单粗暴，主治医生和病人本人都不会同意签字，转院的事情只能不了了之了，除非齐诚已经完全丧失了求生意志，出现绝食之类的症状，不然家人无权转院。至此，迟志涵算是明白这次三堂会审的意义了。赵医生又一次圆满挖坑，把自己埋了。临走的时候，赵医生一反常态，叮嘱了迟志涵很多东西，譬如他需要保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交，不能和齐诚一样窝在洋房里不出门，譬如他不需要一直保持正能量，上次看电影的事情和齐诚生气的事情说明他可以在齐诚面前表露更多的真实情绪，但要注意不能太极端。最重要的是，赵医生希望他暂时不要提告白和恋爱的事，稳定安全是齐诚目前最需要的，让齐诚牵挂，让他觉得稳定，再进一步让他拥有希望。赵医生还让齐鹏和齐宁当场传真了家属授权书，把齐诚的过往病历也一并交给了迟志涵。至此，迟志涵有了一种被托孤的荒谬错觉，虽然齐鹏和齐宁两个人明显心不甘情不愿的，而达成心愿的赵医生又恢复到看起来很权威的样子。 这和恋爱还是不一样，他现在不是和情绪起伏太大的感情，我们要一步步来。 同样告诉迟志涵这和恋爱不同的，还有回洋房的路上齐宁单独给他打的电话。齐宁的态度还是那样冷静的，听起来没什么情绪，和那天在电话里求齐诚不要公开诚以笔名的语气完全不同，但是这一次倒让迟志涵感觉到了一点真心。 赵医生是彻头彻尾的医生，他不了解感性的东西，在他的心里面， 只有病人和康复这两个词，所以他会有一些完全不顾及他人感情的治疗方案，甚至也不会觉得这样的感情伤害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救人一命比这些风花雪月重要得多，所以这些话只能由我来提醒你。齐成是个病人，他对你的依赖首先是病态的占有欲，这么多年脱离社会，他不一定会懂得什么是成年人的喜欢。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他的漫画都看一遍，很多评论家对成瘾的评价都是赤子之心，你明白吗？他的很多东西都在19岁那年定格了。这条路会很累，你随时都可以反悔，齐家不会怪你。 这是最后一句话，说完之后没等迟之涵感动就直接挂了。齐宁还是不怎么喜欢他，和迟之涵一样，所以除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迟之涵齐家不会为难他之外，其他的也没什么好寒暄的。说真的，迟之涵挂了电话看着窗外撇嘴，如果齐家人现在开始抱着他的大腿鼻涕眼泪地求他救救齐成，他反而会觉得压力太大。现在这样，他因为动心选择了这条看起来异常艰难的路，而齐家给的支持就是让他放手去做，他却反而觉得舒服。迟志涵可能真的有病了，捂住脸呻吟了一声，做了这么非人类的决定，居然心里没觉得丝毫不妥，然而很快被打脸了。事实是真的非常不妥。齐成的急性胰腺炎进入最后的康复阶段，活动范围也从床慢慢开始扩大，存在感逐渐变得无法忽视。迟志涵终于迟钝地发现，他好像和自己喜欢的男人同居了。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